神水，我一再模仿你，磨合还认得你，再收发那香味。情难自己，用友情来对你，何以再一刹突然想见你？你会很爱我，你已讨厌我，我怪你只怪你亲口讲过，要猜太多是那种折磨，是痛但你没法清楚。你会很爱我，你永不爱我，你永远不说越是难过。问我近来可好过吗，你却未明白我。缘分游戏也许要属于你，就算要避开你，学会习惯分离。原谅自己，用冷静来看你，阴暗的心里突然想问你。你会很爱我，你已讨厌我，我怪你只怪你亲口讲过，我追你多是我真太傻，或你害怕再说清楚。你会很爱我，你永不爱我，你永远不说越是难过。问我近来可好过吗，你却未明白我。你会很爱我，你永不爱我，你永远不说。